电话，约翰逊话任何入侵乌克兰嘅行动将会系悲惨嘅误判。首相办公室话，约翰逊喺通话中对俄罗斯目前喺乌克兰边境嘅敌对活动深表关切。约翰逊强调，需要揾到一条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同自卫权嘅前进道路。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局势恶化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约翰逊强调对话和外交的重要性，并有必要让乌克兰参与谈判。俄方人述普京话不约不愿意对俄罗斯的合理关切作出充分回应，违背安全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今朝早本港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或者以下，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早晚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和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在1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93%，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虎年佳祝大家做事有恒心。 我是梁伟勤，虎年佳祝大家做事要勤勤力力。 大家好，我是阿欣，虎年佳祝大家做事要从一而终， 仲要一句到尾， 手下留情，祝大家万事胜意。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3日新增116宗确诊，103宗本地个案，包括30宗源头未明。 污水检测呈阳性，沙田大埔葵涌多区居民需强制检测。 医管局更新出院条件，确诊者出院后家居隔离14天。 美国增派3000士兵到东欧，俄方指双方更难妥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7，二月三号星期四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昨日有关于疫情新增这个的新冠病毒的阳性个案116宗，当中的30宗是源头不明的，是第五波疫情的单日新高。以数字来计，源头不明的患者继续在港九新界各区都找到，包括有个案在葵涌、黄大仙、慈云山等等，有一些源头不明的个案，其中大埔太和村就有三栋大厦都录得是不明的源头的个案。之前 Delta 就主要在九龙东一带的，现在就说见到这个 Delta 的个案都在新界西和港岛有出现到。另外在这源头不明的个案里面呢，有两个是属于叫行街纸，拿着行街纸的一些的病患者来的，这样有超过110宗就是初步阳性的。这样那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张竹君医生都提到，就说源头不明个案的数字和比例可以看到呢，疫情是仍然未见顶的，担心如果在农历新年期间市民有很多聚会，个案数字亦都将会增加的。整体疫情请一位嘉宾同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出来吧。 早晨，梁子超医生。116宗新增个案，源头不明，就大家可能更加关注，有成30宗。你预计整体疫情怎样走下去，会几时才会在数字上面有回落呢？ 嗱，而家睇嗰個數字咧，又是源頭不明個案嗰個宗數咧，係不斷增加同埋不斷擴散到唔同嘅區域咧。咁其實可以睇到個病毒係進一步咁滲入我哋社區啦。咁由於無論整體個案同埋源頭不明個案咧，都仍然喺個上升軌道咧。咁其實呢樣嘢表示咧，我哋而家嗰個防控措施咧，其實係唔足以控制個疫情。咁如果呢樣嘢持續落去咧，其實我哋係好可能咧，譬如話喺短期內入面咧，係嗰個個案上升嘅速度係會越升越快咧，去到一個即係話海嘯式咁嘅咧，可能都唔係話需要太長時間都可能有機會嚟嘅。咁其實政府一個對策度咧，都要真係要明確啲啦。究竟入面呢你是要动态清零的，那你是有什么策略呢？因为那个动态清零呢，无论在内地或者香港来讲呢，其实都主要是要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呢是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呢，是减少那个病毒即是说扩散的速度。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是要采取措施呢，是尽快发现一些个案。咁呢啲發現個案，咁尤其是係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咧，咁內地入面係用封鎖同排查嚟做咧，香港我哋做唔到咧，咁但係我哋一定係要有一啲明確嘅目標俾到個公眾，我哋究竟係需要真係點樣要避免一切嘅不必要嘅，即係話啲社交接觸咧，盡可能留喺屋企咧，咁究竟我哋希望個商界、希望啲商場啊、希望好多一般嘅老百姓應該點做呢？尤其喺呢個農曆假期嘅期間，唔係淨係啲家庭聚會嘅，你出去入面任何原因出去出面呢，無論宗教啊、任何嘅活動啊，所有有人聚集嘅地方呢，其實都係有一個呢係傳播風險㗎啦。咁而第二樣嘢係話，從我哋個業方發現嚟講呢，你對於一啲譬如話有相關嘅個案呢，你而家做緊啲限制要檢測啦、強檢咧，嗰度入面咧都會比你係比較有效率去發現呢啲個案嘅，甚至乎針對啲樓宇入面嗰啲譬如垂直啊、傳播啲，你都容易係比較快揾到佢。但係對於一啲即係話隱性嘅，即係話社區入面嗰啲嘅一般嘅源頭不明個案冇相關嗰啲咧，其實我哋呢度咧，我哋冇一個好嘅機制去發現佢。我哋而家咧係喺社區入面咧做緊個深喉唾液嗰個嘅，係對一啲譬如話係淨係好輕微病徵嘅，或者係有風險因素嘅人嚟講咧，其實嗰度嚟講咧，我哋冇大幅度咁令到我哋咧係能夠容易攞到個服務，即係話攞到樽啊，攞到去驗。而我哋做嗰啲嘅污水嗰、那個，即係話係個追蹤入面咧，佢個規模亦都唔能夠做到比較上係大啊，即係話你本身咧，即係話佢做嘅強檢啊，嗰、那個覆蓋入面咧，佢亦都嗰個能力亦都係有一個有限啦，佢唔能夠譬如話咩，佢而家係派咗譬如話小規模咁，你派咗一啲嘅快速嘅檢測嘅嗰啲嘅嘅測試啦，咁嗰啲測試嚟講咧，佢都要建立一個咧好快速嘅有效跟進咧，嚟確認嗰啲咁嘅結果，因為佢哋嗰啲嘅陽性嘅結果咧，好多時候表示佢已經係有一個比較高嘅傳染性咧，佢都要有快速嘅機制咧嚟到去即係話確認佢咧。但係亦都咧喺一啲嘅風險唔係特別高嘅情況之下入邊咧，亦都有一部分係一個假陰性嘅問題咧，咁嗰啲佢係要去處理嘅。即係我哋尤其要發現一啲社區上面啲隱性個案，我哋一定係要咧喺嗰段嘅機制一定係要盡量加強，包括你嗰個污水嗰方面咧，係個檢測方面咧，係跟住嚟嗰啲嘅，無論你係強檢又好，或者係派嗰、那個即係話快速嘅抗原測試都好，同埋跟進方面咧，嗰、那個係加大加快啦。而我哋本身入面嘅社區入面做個深喉唾液嗰個呢，亦都要係加快加大加快，跟住之後嗰啲嘅對一啲確認咗嘅個案入面呢，其實一定係要有一個快速嘅跟進機制呢，係盡快呢係將佢收入一啲呢係適當嘅醫療啊或者隔離嘅設施呢，係令到佢哋咧就話係減少嘅機會喺個社區度咧係進一步擴散嘅。 嗯，頭先你話檢測嗰啲加快啦，如果真係驗到係陽性嗰啲，有個跟進亦都要加快啦。另外頭先再早啲咧，你就提到話，譬如商場啊，一啲宗教聚會等等，係咪你覺得呢一類型嘅活動，甚至成個商場可能係要刪咗佢？你覺得要點樣做先就係即係進一步可以控制？ 控制而家疫情？ 我諗個商場我哋未必係真係會要閂，因為你始終有好多必須嘅，你一定係要提供嘅俾即係社會大眾。但真係要咧，係我諗係好清晰咁樣出話社會大眾聽咧，好多就算你去啲任何嘅社交聚集嘅地方咧，包括你商場啊、去購物啊、有促銷啊嗰啲地方咧，太多人喺度聚集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好多嘅宗教活動咧，其實佢有本身有一定喺呢個情況，即係有一個高風險因素。甚至我哋啲節日嘅有啲嘅傳統一啲嘅獻宗啊，或者一啲嘅活動咧，嗰啲好多嗰啲咧大型有一部分停咗咧，有好多入面仍然都係未停嘅。嗰啲入面咧，其實我哋都係要真係要睇啦，可能要有一個呼籲，真係話要將嗰啲都係要大幅度度減低。咁同埋我哋有個指標就係話咧。如果我哋嘅措施真係生效呢，其實應該一個禮拜內入面呢，我哋見到嗰個疫情呢係逆轉嘅，即係話係開始呢嗰、那個係無論整體個案同埋嗰個即係話係源頭不明個案都係一個下降嘅趨勢呢，我哋先至講好講呢係證明到我哋嗰個措施係有效。如果係冇效嗰時候呢，其實大家都要進一步努力，因為如果你唔能夠真係話見到佢有一個明確嘅下降軌咧，其實根本上你唔需要講咧。譬如我哋幾時可以控制疫情嘅，根本上係冇希望可以控制到疫情。如果你唔能夠逆轉嘅下降軌，佢只會越演越烈嘅啫。咁而家呢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話係要做動態清零咧，都有一個明確嘅計劃，同埋有一個中期嘅指標。譬如話我哋希望入面係點能夠係做到呢個動態清零咧？譬如我哋係能唔能夠定一個計劃喺一個兩個禮拜之內入面咧？我哋盡可能咧係即係話係減少外出，同埋盡可能係加大嗰個檢測，而令到嗰個疫情咧係有一個明確嘅下降軌。我哋只有見到嘅明確下降軌嗰陣時候咧，我哋先至知道幾時咧先係黎明嘅。 但呢個可能係咪要政府要帶頭？你話要一個禮拜，可能一個短期嘅時間，大家都減少外出，大家始終要做嘢嘅喎。呢段時間係咪即係所謂嘅即係禁足令咧？要短期時間去做？ 其實我諗唔係禁足令，而政府都係要有一個本身係起到個帶頭作用，很明確嘅，係作出一啲嘅呼籲，同埋要講俾嗰個市民大眾聽咧。根本上我哋要點樣做，我哋先至有機會咧，能夠令到個疫情方面咧，能夠真係做到動態清零咯。而家大家係講緊動態清零，但實際上我哋點能夠做到動態清零呢？其實入面係冇任何嘅具體嘅一啲嘅計劃。而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當你政府冇作出一個具體嘅方面嘅一個嘅呼籲同埋具體計劃，係令到成個社會可以同步咁同心去做咧，你根本上發揮唔到效果。因為我哋而家用緊香港嘅方法咧，其實係要大家盡可能留到屋企咧，減少跨家庭之間嘅接觸，我哋先至可以咧能夠係有效咁樣咧嚟到追蹤到嗰啲剩翻喺家庭啊、工作場所啊，或者你住嗰座樓宇啊嗰啲咁嘅個案。如果大家仍然係喺新年期間係四周圍去嗰陣時候咧，其實唔單止為你自己、為自己嘅家庭，同亦都為個社區咧係帶嚟一個風險嘅。而另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發現嘅個案嗰度咧，我哋係冇可能做到一個譬如話係全人口嘅排查咧，好似內地而家好多省市入面有好多地方佢哋做緊嘅。但係入面我哋雖然做唔到呢樣嘢，我哋都要盡可能係針對一啲有風險嘅，同埋即係話係有風險因素或者有病徵嘅人入面咧。就算我哋唔能夠用嗰啲即係話係土地相關個案啲，你冇任何頭緒嘅，即係話你因為佢呢啲係揾唔到關聯嘅，你一定係要喺個社區入面有啲好方便嘅檢測。當然啦，我哋有見到醫生嗰啲，一定係叫佢哋盡可能做檢測啦。但係問題要知道咧，尤其新年期間嚟講咧，其實好多人入面咧未必係咁想睇醫生，或者未咁方便去睇醫生嘅時候咧，你社區入面嗰啲嘅檢測嗰啲嘅即係深喉唾液又好啊，或者啲嘅快速抗原測試嗰啲咧，係一定係要咧係比較方便能夠容易做到嘅，同埋有一個快速嘅跟進， okay. 你先有辦法咧能夠加大呢方面嗰個嘅發現個案嘅。 嗯，我想問下 Delta 嗰個疫情，你係有冇特別關注？因為原本就話九龍東一帶嘅，而家就蔓延到話新界西啊、港島啊，譬如好似話天水圍、天澤村、屯門蝴蝶村、西營盤等等咧，都有一啲 Delta 嘅源頭不明個案嘅。Delta 呢條線係咪特別要擔心咧？ 其實我諗無論 Delta 同 Omicron 都好咧。根本上我哋如果用緊個控制方法入面呢，其實基本上係冇乜分別 唯一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 Delta 本身咧，佢嗰個嘅入院比率同埋嗰個嚴重性咧，係比其他嘅變種病毒咧係唔會低嘅。你就算比 Alpha 啊、Beta 啊同埋嗰啲，佢都唔會低嘅。咁如果佢相對個 Omicron 嚟講咧，其實佢咧係會高嘅。咁變咗而家個 Delta 入面呢，對尤其是對一啲嘅我哋啲屋村，我哋屋村又好啊，或者我哋整體社區入面呢，一啲嘅老人家冇打疫苗嗰啲呢，佢個風險係特別高。所以我哋其實呢就係話呢，係隨住嗰個 Delta 入面嗰個喺我哋社區擴散嗰時候呢，我哋一定係要加快呢嗰啲老人家，尤其是我哋接種率比較係特別低嘅一啲，譬如70歲以上嘅老人家同埋院舍老人家咧，能夠盡早即係話做嗰個疫苗覆蓋，唔單止要盡早打第一針，要盡早打第一、第二針。如果已經打咗第一、第二針嘅時候，要盡早打埋個第三針，然後先至可以咧，譬如話有效咁樣抵抗。而呢樣嘢嚟講咧，其實政府咧都係話咧。與其入面呢，佢而家個計劃呢係覆蓋到譬如話你係全人口750万呢，其實呢樣嘢呢就有少少就遠水我哋救唔到近火。就算你話去到九成，咁你要幾多個月先到九成呢？其實我哋等唔到嗰個時間。我哋覆蓋老人家呢，佢都要短期內呢係要想盡任何辦法呢嚟我將佢呢樣嘢盡快係覆蓋。同埋要將個優先呢，絕對優先係俾咗一啲係即係話上咗年紀的老人家接觸打疫苗打得差嘅，即係話嗰個比例低。而呢樣嘢呢，如果佢真係話係希望係真係呢方面做嘢呢，亦都不妨呢，除咗呢啲嘅變相一啲強迫嘅計劃之外呢，其實用啲正面嘅一啲嘅誘因入面呢，譬如話好簡單，譬如你院舍嗰啲嘅，就算現有嘅院舍嘅人，如果譬如話佢喺一個月內嘅能夠打第一針，兩個月內能夠打到第二針嘅，嗰啲入面呢，其實我哋應該考慮呢，譬如話可能豁免一個月嗰啲嘅你院舍嗰啲嘅收費啦，或者係一啲嘅我哋老人家嗰啲，譬如話你係70歲以上，我哋接種率仍相對低嘅，80歲更加低添啦。佢哋嗰啲能唔能夠入面呢，譬如話喺一個短期內一定要快啦，你長遲咗其實冇用，要短期內能夠打到，即係話係第一針同埋第二針嗰啲呢，你譬如話有啲生果金會可唔可以加多個月呢？咁仲有一啲就係話我哋要將嗰個社區入面所有輪候嗰啲呢，是所有嗰啲牌嗰啲係俾一個絕對優先呢，一啲上咗年紀嘅老人家。一喺個疫情呢，如果真係海嘯式爆發嗰陣時候呢，係有乜嘢令到我哋嘅醫療系統入面呢係會承接唔到呢？唔係一啲後生嘅。後生嗰啲呢，我哋大不了係用一啲嘅集體嘅隔離呢，喺一啲嘅度假村入面呢，我哋都可以處理到大部分嘅個案。而大部分啲老人家嚟講呢，如果佢哋係受到感染呢，無論係 Delta 又有 Omicron 都好呢，都可能會有大量嚴重嘅個案呢，唔單止會令到啲老人家入面需要入院啊，甚至乎死亡呢，亦都令到我哋醫療設施呢係不勝負荷嘅。當個醫療設施呢係即係話係不勝負荷嗰陣時候呢，所有嘅病人無論係咪新冠肺炎呢，其實佢都唔能夠得到妥善照顧，死亡率係會急升嘅。而我哋社會都會動盪，而大家諗住話用一個譬如話與病毒共存入面就話可以呢係令到個經濟民生恢復呢，呢個係一個錯覺嚟嘅。你睇翻歐洲同美國現在嘅情況嚟講咧， okay. 就知道根本上咧，你唔能夠控制疫情咧，個疫情入邊咧，其實係會有好多個月咧，佢仍然咧喺度不斷持續咁樣咧，係對我哋所有嘅經濟環節咧都有一個巨大嘅打擊嘅。 嗯，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梁子超就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刚才讲到长者的接种方面，他都提出有没有方法可以更加鼓励或吸引啲长者打针呢，例如提到话院舍那些是不是可以，譬如啲长者打针的时候可以豁免他们一啲住院的月费啦，亦都提到话譬如生果金这一类政府的支援资助方面呢，是不是都可以是在这里做一个的诱因，作为令到啲长者是打针的一个诱因呢？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对于整体疫情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另外有见到嘅报道咧，都提到美国辉瑞药厂方面咧，就话已经系开始咧向美国监管当局咧系申请一个紧急授权啦，系向更加细嘅人啊，就讲紧系六个月至到未满五岁嘅幼童啦，系可以系咪可以即系紧急系接种呢一个新冠疫苗咧？咁而家就话 根據報道所講，最快咧喺二月底咧就可以獲得授權。咁當然啦，幼童嗰個接種嘅劑量咧，亦都係同成人比咧係少嘅，係成人嘅劑量大概十分之一左右。咁而兩個接種嘅時間咧，即係兩劑嘅接種時間咧，就話相距三個禮拜嘅。香港方面有冇一啲乜嘢參考嘅價值，或者係咪需要再討論？就係而家打針嘅人嘅年齡係再下降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 崔俊明，想讲下头先讲到美国嗰个情况啦，香港而家冇需要讨论话，即系讲紧系半岁啊六个月至到未满五岁嘅小朋友都要系下调呢个接种年龄咧，你呢个点样睇咧？ 就我点睇咧？其实香港个疫情当然冇美国咁犀利啦，咁就同埋睇翻咧，如果接种去到咁細個年齡咧，真係要小心啲嘅。因為如果一般疫苗嘅研究發展嚟睇咧，其實五至十一歲係一個群組啦，就如果研究有數據，咁就可以由五至十一歲打啦。跟住一落去咧，就係二至六個月嘅，即係話應該話二至五歲嘅，即係兩歲至五歲，然後先再六個月至兩歲。即係慢慢咁遞減落去嘅，但今次如果一跳到去六個月咧，可能會真係太快咯。因為其實而家我全世界都做緊六個月至兩歲嘅研究，或者六個月至四歲嘅研究，或者可以等一等，等埋啲數據出咗啦。第二等埋美國真係有一班人打咗先，然後參考佢哋啲數據，咁先至去決定。因為香港始終都唔係咁嚴重啊。 Okay. 即係理論上，就算藥廠未向香港政府申請啦，香港方面其實都好似可以嘗試五歲以上咁樣，可以自己調低嗰個打針嗰個嘅年齡噶嘛，係咪噶？同埋我想知而家有啲乜嘢數據係可以參考嘅。 當然啦，而家就要專家委員會啊，同埋呢個科學委員會嘅決定啦。咁佢哋參考一般嚟講都係睇翻個臨床實證嘅。咁而家嘅臨床研究咧，就先至開始係六個月至到四歲呢啲研究，但係從嗰啲數據都唔多。咁所以我意思咧，即係話等埋呢啲數據出咗，同埋如果真係美國唔等呢啲數據，或者佢淨係藥廠申請，佢哋都覺得係冇問題咧。不如等埋美國即係打咗先嚇，咁先至慢慢睇。因為而家香港即係講緊五至十一歲啫嘛，咁同埋五至十一歲接種咗之後咧，其實我哋有機會真係會近九成嘅接種咧。咁嗰陣時咧就冇唔需要咁心急住，我覺得。 有冇話睇到喺呢個年齡層打，講緊六個月至到五歲呢個幼童嘅年齡層打嗰、那個副作用啊？打疫苗方面同成年人比有咩分別啊？ 係啊，其實呢個係正正就係我哋點解話唔好咁快住咧，就係呢個群組咧，真係嗰啲細路仔嗰啲生理啊，或者佢嗰啲器官啊，係發展期嚟嘅。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要去到咁低嘅年齡群組接種咧，就要睇翻嗰個需要性啦嚇。咁如果我哋冇咁嘅迫切性，不如即係睇翻去研究數據，因為點解咧？五至十一歲香港就打緊啦。其實真係有研究嘅數據去支持，同埋啲數據都比較多啲。但係如果去到六個月以下嗰啲咧，都係做緊啲數據就唔多。 但香港有冇呢一方面嘅研究？即係講緊呢個六個月 冇嘅，冇需要嘅。因為點解咧？呢、這個群組係難啲嘅。第一六個月你要個爸爸媽媽肯同意俾啲咁細個去接種。不過有一樣嘢可以參考嘅，但係你大家都知道伏必泰就可以打孕婦同埋餵哺母乳嘅女士嘅，咁佢哋啲抗體水平都係高。或者可以直情啲抗體可以俾到嗰個嬰孩啊，或者初生嘅 BB， 但係咧就個安全性咧都依然都係睇緊啲先嚇，就仲係一個雖然啊，暫時嚟講初步咧個安全性係冇問題，但係長遠咧都要跟進嘅。 我見有啲報道就用到即係輝瑞藥廠嗰個研究啦，就顯示話打咗兩針疫苗之後咧，六個月至到未滿兩歲嘅幼童咧就可以產生到具保護力嘅免疫反應啦。不過反而咧話兩歲至到四歲嘅幼童體內咧就未能夠引發相同程度嘅免疫反應喎。咁就話而家正研究咧係接種埋第三劑之後嘅效果啦，未知成個結果係點啦。你有冇留意到呢個結果咧？即係點解咁得意？反而係細啲嗰啲就有反應，兩歲至四歲中間呢一個年齡咧就反而就冇乜反應咁。香港方面其實係咪都好似佢咁講，即係要睇埋第三劑先至穩妥咧？其實 而家都係初步啦。咁我都有留意到佢哋你頭先個懷疑都幾都係確立嘅。因為其實好得意嘅，因為初生 B B 或者佢啲細個嘅嗰個免疫反應應該理論上應該冇咁強住嘅，因為佢個免疫系統仲係成長緊。但係今次佢睇到咧，仲係中間嗰個群組兩至四歲到啦，咁就先至會低啲。咁所以呢個原因暫時未明。不過就有一樣嘢要注意嘅，即係佢而家講緊個免疫反應啦。但係個安全咧，通常嚟講咧，我哋比較着重於安全先嘅，先至講係咪有效。咁如果安全確立咧，先至考慮係咪即係接種。至於佢話兩歲至四歲可能未必夠抗體要打第三針咧，呢、這個可能要睇翻佢嗰個劑量啦，會唔會個劑量要大翻少少啦，同埋佢個隔嗰個時間，因為研究發現到咧，嗰、那個兩針相隔嘅時間越長咧，可能個抗體水平反而仲高啲啲嚇。 嗯，佢而家我見輝瑞話申請嗰個就係幼童接種嘅劑量就係成人劑量嘅十分一啦，三毫克啦，而相隔三週嘅呢、這個係即係佢哋嘅呢個資料就係咁樣嘅咁。 但你睇翻香港咧嚇，其實香港即係講緊細路仔咧，譬如話係佢哋接種嗰啲咧，都係十一歲。而家五至十一歲嗰啲咧，都係十二個禮拜嚇。咁十二個禮拜就減少心肌炎啦。嗱，第二樣嘢就係令到個抗體水平高啲。會唔會將來即係話個建議，即係話兩針相隔比較耐啲嚇，咁就會多啲抗體啦。 明白。嗱，崔俊明，稍後再揾你再傾多陣，好嗎？ 好啊。 好，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石荫东村任鱼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朝早清晨一点，共有1835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两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736户，当中61户无人应门，政府会跟进。政府提醒市民，12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年年初三照常服务，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中三间提供科兴疫苗的接种中心分别位于北角渣华道体育馆、佐敦官涌体育馆和沙田元和路体育馆。其余提供伏必泰疫苗的接种中心包括位于西营盘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旺角界限街体育馆、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九龙湾体育馆、西湾河体育馆、观塘晓光街体育馆、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元朗体育馆和葵涌林士德体育馆。警方在观塘突击搜查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期间，两名男子怀疑失足堕楼死亡。警方重案组人员根据线报调查之后，昨日傍晚六点左右突击搜查观塘骏业街一个工业单位，堵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警方调查期间发现两名男子在大厦外墙攀爬之后怀疑失足堕下，送院的时候昏迷，之后证实死亡，死者分别是46岁和58岁。另外，警方在行动中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和四名本地女子，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警方亦都在单位内检获两部钓鱼机、六部游戏机和大约27000元的赌款。大埔翁怡路一个的村屋是一间的村屋凌晨被爆窃，女事主损失大约420000元现金。凌晨近两点，30岁女事主报警，话屋内有被搜掠的痕迹。警员接报到场调查，将案件列作爆窃，暂时未有人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将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之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商讨加强能源和金融合作。克里姆林宫话，普京同习近平将会喺听日共进午餐，可能签署超过15份协议，并准备多份天然气领域嘅新协议。 總統國際事務助理烏沙科夫說，中國支持俄方對西方提出的安全保障要求，雙方已經準備一份有關國際關係進入新時代的聯合聲明。烏沙科夫說，俄中兩國在大部分國際事務持相同或者相近的立場，都無法接受單邊制裁和干涉內政，雙方努力建造一個聯合金融基礎設施，防止俄中合作受到其他國家的制裁。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多云，系早晚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同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喺1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9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一名制衣厂隆重开业，阿娇准时来到祝贺，李一鸣就急不及待向他打听简爱的近况，阿娇就只好如实相告。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精灵一点，祝大家虎年畅旺，身体健康。 我余日峰喺度祝各位听众心想事成，百无禁忌。新一年想诸事顺利，远离病痛，就记得每日听精灵一点，吸收多啲健康资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精英一点，祝大家新一年个个生龙活虎，龙精虎猛。 2022年2月3日，新增116宗确诊，103宗本地个案，包括30宗源头未明。 污水检测呈阳性，沙田大埔葵涌多区居民需强制检测。 医管局更新出院条件，确诊者出院后家居隔离14天。 美国增派3000士兵到东欧，俄方指双方更难妥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关于日报道都提到咧，美国辉瑞药厂咧就向美国监管部门咧系申请啊，将打针嘅年龄咧系再下降，六个月至到未满5岁嘅幼童咧，系咪都可以喺接种呢一个嘅BioNTech 咧？咁样咁头先就讲到话香港方面有冇一啲参考嘅价值咧？继续同阿崔俊明倾啊，崔俊明喺电话旁边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萧生。 早晨，崔俊明，我想问一下，即系简单啲嚟讲，头先就讲到临尾咧，我哋就话啊，即系其实打呢，即系如果要接种咧，呢啲幼童嘅剂量都会系比较少啲啦，同即系以美国嗰个为例咧，就系成人剂量嘅十分之一，而相隔咧就系3个礼拜嘅咁。香港方面咧，而家嘅安排5至11岁咧，讲紧5至11岁啊嘅小朋友咧，打伏必泰嘅疫苗就隔12个月嘅，咁可能都会即系令到佢哋嗰个嘅抗体个反应会好啲啦。日后如果真系要再进一步降呢一个嘅年龄嘅时候，系咪都可能系未必跟美国3个礼拜，系可能用翻我哋而家5至11岁嘅安排，12个礼拜系可能系更加稳妥咧？ 系嘅，因为如果睇翻美国咧，美国就比较呢、這个即系。進取啲嘅，佢哋不嬲以嚟咧，無論咩年齡都好啦，大人5至11歲，甚至而家建議話打到去6个月至到呢個10歲都好啦，都係用21日嚟嘅，即係3个礼拜。咁英國咧就如果5至11歲咧就係8个礼拜，而香港5至11歲咧就12个礼拜。其實香港個做法咧係已經係最安全嘅啦。咁當然，如果將來去到個年齡群組真係降低咧，有多啲數據去支持咧，咁我相信12个礼拜咧都會係一個標準嚟嘅喺香港嚟講。 另外想問一下關於新冠口服藥啦，見到醫管局之前都話同即接洽咗啦，默沙東藥廠同埋輝瑞藥廠，咁兩個藥廠嘅藥咧，根據之前許樹昌教授所講咧，就話估計啊，譬如美國默沙東藥廠就係最快三月就會嚟噶啦，嗰只藥輝瑞藥廠可能要去到五月先嚟嘅咁。呢兩隻藥據你所了解係適合邊一類嘅患者？係咪無論 Omicron 定係 Delta 嘅患者都係適用嘅咧？ 是的，兩者無論佢感染咗係 Omicron 啦或者 Delta 啦，因為點解呢，就算變種嘅 Omicron 都好啦，都有研究發現到呢都唔影響呢兩隻藥嘅療效嘅，因為佢個作用呢就唔係喺呢個刺突蛋白，其實佢就譬如話默沙東嗰隻呢，佢個作用喺一個我哋叫做核苷酸嗰度，咁另外就輝瑞嗰個呢就係嗰啲病毒嘅蛋白，即係另外一啲叫蛋白酶嗰度，完全就唔關呢、這個刺突蛋白嘅問題，所以就唔影響你嘅療效。好啦，咁兩者之中呢，默沙東嗰隻會快啲嘅，因為佢啲數據出得快啲，同埋研究已經做咗好多。咁但係就兩者都好啦，都係講緊係成人就用嘅，就係、是、一啲叫做輕度，即係佢要確診之後輕度至中度啦。同埋即係佢好緊要嘅，就唔係話你感染咗確診之後就俾你服食，其實係一定要有一啲風險，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佢有存在嘅風險會導致呢個重症同埋入院，然後先俾佢食，等佢減少家居隔離而減少去入醫院。 嗯，有冇話睇到喺減入醫院啊，即係減住院率啊，或者減重症率啊、死亡率嗰啲嘅數字係點呢，或者有冇睇到喺唔同年齡層食呢啲藥嘅副作用？ 是的，咁就喺默沙東又好或者輝瑞都好啦，咁其實兩者嗰個有效率係相差好遠嘅，因為喺默沙東嚟嘅研究發現到呢，佢係減少咗住院同埋死亡 30% 度，而喺輝瑞嗰隻呢反而係 88%， 相距都有成三倍嘅，即係兩三倍度。咁所以呢其實呢就當然而家第一隻就默沙東即係三成減少咗入嚟香港先啦，咁但係始終因為其實佢個好處呢，兩隻口服藥嘅好處，第一佢係口服啦，第二呢因為佢唔需要住院呢，減少嗰、那個即係、就是、對病床嘅需求，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就輝瑞嗰個呢就有個問題嘅，因為佢口服藥之中呢，譬如話有啲嚴重嘅腎病啊、肝病嗰啲啊，同埋對食緊其他口服藥啊，都要小心啲嘅，因為佢有其他同、 okay. 其他口服藥有可能有相互作用啊，即係比較複雜啲嘅佢服食方法。 但聽落都係啲短暫嘅副作用，就未話一啲長遠嘅後遺症就應該冇嘅，係咪咧？同埋我想知道有咗呢只藥之後，係咪就適合而家話推所謂有啲討論就話係咪可以居家治療咧？咁你點睇咧？呢個藥 係嗱，默沙東嗰只咧，其實就嗰個常見副作用，我哋常見嘅意思即係多過1% 嘅副作用嘅，其實就係作嘔作悶啊，同埋呢個疲倦啊、頭暈嘅。咁而輝瑞嗰只咧，就主要都係一啲吐瀉啊、啲血壓高啊，或者啲肌肉痛嘅。咁就其實家居隔離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對個醫療負荷咧係有好大個幫助嘅。即係如果佢能夠家居治療，咁但係要注意一樣嘢就係佢唔係確診咗之後咧就俾佢食。就因為咁樣咧，你要買好多呢啲藥物嘅，咁同埋個劑量，其實嗰個成本都貴。不過當然啦，佢口服喺家居治療，你住差唔多係住一日嘅醫院嘅費用到啦，即係成個療程話係五日嘅療程，等於住一日醫院3000多蚊嘅港幣嘅療程。但個好處喺邊咧？就係、是、其實佢能夠喺家居隔離加埋治療咧，變咗咧佢可以即係。當然喺屋企就比較舒服啲啦，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因為佢係輕度至中度，同埋有一啲風險咧係會導致呢個嚴重嘅重症咧，呢啲都可以能夠喺屋企治療咧，其實係對個醫療嘅負荷係有一個幫助嘅。 嗯，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講到而家有兩隻藥啦，係口服藥嚟嘅，對付呢個新冠病毒嘅。就話最快可能三月啦，同埋五月啦，分別係嚟到香港嘅。咁頭先同崔俊明傾到呢一方面，有關於新冠疫情，見到醫管局咧，尋日都話咧係尋日起係放寬咧，即係一啲出院條件。咁啊，4日起就會更新呢一個嘅出院指引，包括咧就係、是。 而家都已經係噶啦，兩個相隔24小時樣本咧係檢測呈陰性啦。咁另外一個出院指引咧更新咗，就係三個相隔24小時嘅樣本 CT 值係超過33，即係個病毒量相對低啲啦。或者咧抗體檢測由陰性轉陽性，加上一個樣本咧係 CT 值係超過33啦，以及咧由病發起計住院咧係超過10日咧就可以符合出院嘅準則。咁而出咗院之後咧，亦都要係按規定咧係接受14日。嘅家居隔離，咁啊，亦都要做一啲定期檢測啊、健康監察啊，同時亦都要佩戴電子指環、電子手環嘅。嗱，呢個情況係咪叫做安全咧？喺個風險上面，即係喺咁嘅情況下出院做一個嘅家居隔離，有冇機會又將嗰個病毒帶到去社區咧？咁點解會有咁今次嘅改動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電話旁邊咧有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括弧質素及標準羅家憲醫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早晨， 早晨，刘家贤医生，想讲今次呢个出院指引之前咧，我都想问一下，其实而家医管局嚟讲啦，有关于新冠病毒入院嘅人数、出院嘅人数嗰、那个数字系点啦？呢、這个趋势落去有冇话睇到系几时会爆啊？咁样嘅 嗱，其实我哋都见到最近喺社区嗰个感染嘅人数越嚟越多啦。 嗯， 就住过去七日啦。咁我哋嘅平均咧，每日都接收大約120个嘅病人入院嘅。咁我哋見到嘅病人住院嘅時間咧，都係有少少長嘅。而家譬如平均中位數咧，都要去到17日。如果係小朋友啊，或者係啲老人家咧，就長到差唔多要20日添。咁所以我哋見到嗰個病床嘅壓力咧，就越嚟越大嘅。因為病人日得多啦，出院嘅病人又越嚟即係冇咁快出到啦。咁我哋就就住專家嘅意見啦，再加埋其實我哋之前又同港大一啲研究咧，都見到喺如果一啲樣本佢嘅 CT 值大過30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係中唔到病毒嘅，即係話佢雖然我哋喺嗰個核酸檢測嗰度見到佢有病毒嘅基因，但係咧啲病毒咧基本上係死曬㗎啦，即係中唔即係唔會話有傳染嘅能力啊咁樣。所以正正是这样呢，我们根据一些科学的证据啦，还有我们现在一个应变的安排呢，希望更新我们出院的指引啦，就说如果个病人他有三个检测的样本 CT 值大过33的话呢，其实他都是很安全地可以回到家，也都是个对于第二些譬如家人的感染啊个机会呢就非常非常之小，我们是基本上是没有的了，那我们先至会给他出院的。那希望他腾出多些病床啦，咁希望即係如果真係啊咁唔好彩過咗年之後個疫情真係有啲增長啊爆發啊咁咧，咁我哋都可以即係病人可以入院嘅時候唔使等咁耐，亦都可以即係得多啲病人可以出到院咯嚇。 OK， 喺講個出院指引之前，我再想問呢個問題。頭先你提到話譬如一啲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咧，係住院嗰個平均日子仲長啲嘛？嗱，老人家可能大家明白啲啦。小朋友佢哋住得長係原因係咩？即係都有重症定係點樣嘅原因？ 都係因為嗰、那個檢測嗰、那個指引嗰個問題。因為我哋而家咧，你都知道，即係唔係而家，即係講琴日之前啦，我哋要係兩個樣本相隔24小時冇曬驗唔到陰性係完全陰性嘅病毒檢測先出到院啊！咁就可能我唔知係可能係小朋友佢哋嗰個病毒可能一路一路慢慢滲出嚟啦。咁但係知道嘅佢 CT 值高嘅，但係就如果用翻以前嘅指引咧，佢真係要耐啲出到院咧。咁所以就我哋希望更新咗指引之後。而病毒佢又冇感染嘅能力噶啦，咁我哋就可以俾佢翻屋企啦，咁样咯。 可唔可以同大家都讲一次咧？而家呢一个出院指引同之前最大嘅分别系咩咧？系咪即系等于同上年8月至到10月实施个出院标准系一模一样嘅？ 其实都系嘅。其实上年8月到10月咧，我哋系已经根据翻嗰、那个政府嗰、那个安排啦，终止隔离个更新条件嘅安排咧，系已经用咗一个样本。三個樣本，佢嘅 CT 值高過33咧，咁已經係可以到院嘅啦。只不過我哋而家係即係見到個病床嗰個安緊，即係比較緊缺啦。因為有啲應變嘅安排咧，用翻呢一個嘅出院條件，咁啊等啲病床咧流轉得快啲，咁多啲病人 出現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應付到啦。 嗯，係咪預鬆咗？因為我見你哋話樣本個 CT 值咧係驗到高過33，即個病毒量係低啦，先至係可以出院啊嘛。但係你哋其實我見到港大嗰個研究就話，其實 CT 值超過30咧，就已經去到叫做不再培植到病毒啦，即係培植唔到病毒噶啦。去到你再高啲33，係咪即係一個再穩陣啲嘅一個標準咧？叫做 通常我哋都做啲審慎嘅做法嘅，即係既然我哋喺個研究度大過30啦，咁我哋用33，咁即係更加穩陣啦。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會唔會擔心出到去啊會傳播？咁其實已經30都已經做唔到噶啦，33其實就非常非常穩陣啦。即係出到去嘅時候咧，基本上唔會再傳染到第二啲病人啊，或者第二啲屋企人啊咁樣咯嚇。 預計放寬咗呢一個出院標準，可以令到啲患者住院嘅日子縮短幾多咧？ 其實我哋睇翻之前，譬如8月到10月嗰個啦，我哋其實嗰陣時係十幾日，即係十。可能10日啦，15日之內啊，咁樣，咁我哋希望都再短啲啦，即係但係我哋嗰個其中一個條件，除咗話佢要高於33之外咧，其實佢最少咧都要由佢有病徵之後10日之後先出到院嘅，咁希望即係10日至到17日，即係可能13、14啊、15咁嘅，你就即係其實短幾日都好緊要嘅而家，因為你知道我哋每日咧而家都有過百個病人入院。如果我哋唔能夠短翻幾日咧，其實出到通道出嚟嘅床咧就會多好多嘅啦。 你哋即係叫做出咗院之後，其實都有個叫家居隔離嘅措施啦。其實即係進一步去防呢、這個風險係流出去社區啦。係咪咁樣嘅？其實係 嗱，呢個其實係衛生署嘅規定嚟嘅。衛生署暫時而家嘅規定咧，都係出咗院之後咧，就有14日嘅家居隔離。咁隔離期間咧，就病人係要戴住手環啦，唔准出街啦，亦都要做個健康監察啦，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再審慎啲嘅做法，令到佢嗰個我哋叫做社交個距離啊，唔能夠同出面嘅人有接觸啊等等，咁啊叫做更加穩陣啲啦，唔好話令到佢安全啲喺屋企啊咁樣咯嚇。 但其實咁審慎係咪即係都有考慮過有即使好細啦，仍然係有機會係傳俾屋企人，或者而家成日講話垂直傳播啦，會唔會有機會係出咗院，而家放寬咗嗰個出院指引，喺家居隔離嘅時候，反而仍然有一啲病毒造成屋企人啦，或者附近一啲鄰居同一座大廈嘅人係感染 咧？正如我講啦，其實佢排出嚟嗰、那個，如果真係有排出嚟嘅病毒咧，其實都已經係死咗噶啦。咁所以傳染咧係真係絕對非常非常之低嚇，我哋覺得係冇添嘅啦，所以我哋先至會係敢俾病人出院。一個研究真係大過30，已經做唔到病毒出嚟嘅啦，所以呢個大家放心，應該都好安全嘅啦。翻到去係 即係所以喺家居隔離期間，同住屋企人一齊食飯，共用啲設施係冇問題嘅。 應該冇問題嘅嚇。 OK， 我見到有報道就話，就算有啲病人咧話符合咗出院之後咧，都要等成日幾兩日先可以離開到醫院。咁而家你再放寬呢個出院條件，俾啲病人早啲出院咧，會唔會喺人手安排上面係未必配合到啊？要等好耐啊嗰啲情況啊？ 其實而家就算個病人符合咗出院嘅標準之後咧，其實都有好多程序要做嘅。包括我哋要通知政府嘅相關部門，而同佢戴手環啦。就同衛生署去商討個解除佢個隔除令啦，解釋俾佢聽家居隔離要注意嘅嘢啦，咁呢啲全部都要時間嘅安排，明白嘅有時病人可能要等少少嘅時間，都希望佢哋體諒啦。其實整件事都係安全啦，令到所有嘅翻到去嘅時候咧，要知道做緊乜嘢啊咁。多咗人出院咧，自不然嗰個時間係我哋要用多啲，但我哋擺落嘅人手都會多翻啲嘅。令到件事咧就唔會話要等好耐嘅嚇，希望如果真係要等嘅，希望都市民能夠諒解我哋啦嚇。 另外，昨日就公布有个女病人77岁嘅，都值得关注，因为佢嘅情况就系危殆嘅，咁系深切治疗部留医啦。咁可唔可以讲下佢最新嗰、那个情况系点？佢最主要病危咧嘅原因系咪同佢嘅长期病有关系？ 其实我哋见到嗰个病人咧，佢77岁啦。佢嗰個長期病咧，亦都唔係一啲好特別嘅，即係都普通我哋老人家都會有嘅，譬如一啲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咁嘅情況。而佢入咗院之後咧，我哋已經俾咗一啲抗病毒藥佢噶啦。我哋見到佢其中一點咧，就係佢冇打過疫苗啊。咁我哋都其中都擔心嘅，因為冇打疫苗咧，始終佢年紀大啦，有啲長期病患啦，咁佢出現併發症啊，甚至即係死亡嘅風險咧，都係高。 咁我哋就都呼吁翻我哋嘅市民啦，即系如果佢未打嘅，就快啲去打啦。尤其是有啲年纪大嘅长者啦，或者有啲长期病患嘅病人啦，咁希望佢打咗疫苗之后，就算真系社区有个大爆发，唔好彩感染咗之后咧，都希望佢个并发症同埋死亡嘅风险咧，大大咁样降低咯。 嗯，呢、這个个案头先讲到危殆啦，喺深切治疗部要留意啊嘛。有冇话其实预计而家有 Delta 一般嘅讲法都话 Delta 嗰个嘅传播啦，亦都可能会带嚟一啲病情比较严重一啲嘅。有冇话预计喺新年之后，对于一啲深切治疗部嘅负压病床嗰个需求会更加大，或者你哋有冇啲乜嘢嘅预备咧？ 你都讲得啱啊。其实如果即系我哋都按比例嘅啫，如果真系多咗病人感染，老人家又感染多咧，事不宜佢哋。有機會要用深切治療部嘅機會都多，咁我哋而家其實已經有一套嘅計劃啦，即係點樣去加開我哋啲深切治療部嘅一啲負壓病房啊。如果真係需要嘅話，我哋會擺喺啲負壓病房裏面，可能有啲呼吸機，有病人需要嘅話咧，就喺負壓病房幫佢用呼吸機去繼續佢哋嗰個治療啊等等。咁呢個我哋一路以嚟咧喺醫管局都有一套嘅計劃咧。去準備定㗎啦，始終啦，我哋社區而家爆發都好犀利啦。老人家打針嗰個率就低，咁自不然佢哋有機會要危殆啊，或者嚴重嘅機會都多。咁希望啦，趁而家仲有時間啦，咁希望真係盡快打針。無論你係後生嘅，尤其是老人家嘅，有長期病患嘅，一定要盡快去打嚇。 深切治療部嘅負壓病床而家係有幾多嘅數字上面？ 暫時我哋嗰個數字就，你等我等等先啦，唔好意思。 Okay. 各位觀眾聽眾都可以打嚟1872311啦。頭先就講到其中一個嘅嚴重77歲嘅女病人嗰個情況危殆嘅個案啦，咁就話佢喺深切治療部留醫，話佢係冇打針記錄，亦都有長期病患嘅等等。啱啱傾緊就係劉家賢醫生係。 嗱，我哋大約而家咧，我哋有都有成40-50張牀咧，係深切治療部可以。即係有負壓嘅病房病負壓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可以逐開嘅，開到可以過百啊咁樣嘅，咁但係當我哋如果真係再深切治療部用得多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考慮喺啲負壓病房嗰度咧，去用啲呼吸機俾嗰啲病人用嚇。咁呢個一套一套或者一步一步嚟到做嘅嚇，真係多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有一套嘅計劃去點樣去利用我哋一啲深切治療部啊、負壓病床啊。呼吸機等等去預備，真係有多啲病人入嚟嘅時候，係點樣去應付咯 ？OK， 好啊，唔該曬劉家憲醫生，多謝你。劉家憲咧就係醫院管理局啦，總行政經理局質素及標準有關於出院標準呢個更新咗嘅指引，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電話旁邊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彭洪昌，有冇留意到更新咗嗰、那個即係新冠病毒患者個出院指引？你自己點睇咧？叫做放寬咗。 嗯。都有留意到嘅，其實呢、這個出院指引咧喺過去呢兩年嘅疫情咧，都有因應唔同嘅情況咧都有更新嘅。咁我諗今次嗰個所謂放寬咧，都係因應住呢一波嘅疫情咧，而家都係一個幾嚴重嘅爆發啦，每日都有過百個嘅感染者。咁我諗而家醫管局面對緊一個係叫做容量問題啦，即係話大概有1000多張嘅。負壓病床亦都有1000張到咧，喺即係大嶼山醫院嗰個隔離中心嗰度。咁如果每日都百幾個感染者，都可以想象啦。其實如果要用曬呢總共2000多張嘅病床咧，都唔會話即係太長時間，即係可能短時間都會面對一個咁樣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係病人嘅情況係穩定，喺醫學上面。都是安全的，可以容許他出院呢，咁盡快即係將啲病人安排出院，就騰空翻啲病床，再處理啲新嘅感染者咧。咁呢個方向我哋都同意嘅。不過我諗正如主持你頭先都問啦，即係會唔會有啲嘅風險仍然都會存在啦？譬如話，就算佢嗰個 CT 值係33啦，即係話顯示個病毒量咧喺體內都係好低好低，甚至乎冇啦。咁會唔會都仍然有啲嘅？感染嘅機會咧，即係傳播機會咧，咁我諗呢一點咧，即係暫時從過去嘅記錄啊同埋資料嚟睇咧，應該就都係安全嘅。不過我諗都希望醫管方面咧，同埋衞生服務中心，第一都檢視翻喺過去 即係按照施治康乐三呢個出院指引，即係以前都曾經做過嘅。咁嗰段時間會唔會有啲所謂復陽嘅個案咧？咁呢個都仍然要留意啦。第二咧就係、如果即係之後真係有出現啦，咁可能都要再檢視翻嗰個出院指引。 嗯， 咁另外一點我諗都係。 你覺得即係可以有啲乜嘢嘅指引更加清晰啲，俾一啲即係喺家居做緊隔離嘅人咧？ 啊，係啦，呢、這個我都想提咧，就係、雖然頭先講話即係基本上都安全啦，所以同屋企人同住嘅感染者咧，應該喺家居裏面咧，即係再有14日嘅隔離咧，都應該係對屋企人嚟講唔會話太大嘅風險嘅。不過我諗呢個都為咗安全起見啊，即係會唔會衞生防護中心都可以再作出一啲明確一啲指示，或者再檢視一下會唔會即係譬如話喺日常器官飲食同屋企人會唔會仍然都需要保持住一段嘅一啲嘅距離咧，或者點樣去？點樣去操作咧？喺日常生活裏面，咁我諗呢一樣嘢咧，都仍然係為安全起見咧，都值得係有啲嘅指示嘅。譬如話一啲嘅設施物品地方要共用嘅時候，要點樣處理咧？又或者可能即係點樣再係喺家居裏面咧，再有啲獨立啲嘅隔離嘅安排咧？咁呢一點其實衞生防護中心都應該向呢一類嘅家居感染者咧。有更加明確的指示的。另外一點我都想提呢，就是剛才都講即係呢啲係同屋企人同住啫，但如果有啲係獨居嘅，佢又唔能夠離開嗰個住所㗎嘛，咁佢日常生活點處理呢？譬如話喺個飲食啊，要購買物品啊，飲食方面咁點樣支援佢哋呢？咁我諂呢個呢就可能要即係由民政事務處或者社會福利處方面呢係提供一啲嘅支援協助啦。但如果佢真係有困難嘅話咧，咁可能都需要即係安排翻佢去一啲指定嘅地點，譬如話大嶼山嗰、那個隔離嘅中心啦，容許佢喺度咧，即係再另外有14日嘅隔離，起碼佢喺嗰個隔離期間咧，都仍然會有啲支援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早咗即係叫做放寬啲病人出院呢一個咧，會唔會反而個保障少咗？即係可能未必一個比較長遠監察住嗰個病情嘅情況，呢、這個方向有 係、最穩陣啊！梗係即係合乎條件之後，再有14日指定喺醫院裏面再做一個隔離啦。不過始終我諗而家面對一個容量問題咧，係即係需要揾翻一個適當嘅平衡嘅。我相信而家呢個平衡咧，都係有足夠嘅醫學嗰、那個。數據去支持嘅，咁反為就係整體個社區嗰個感染狀況咧，就仲需要關注。我諗都係透過呢個機會鼓勵大家，如果係未打疫苗嘅，要盡快打疫苗啦。 嗱，彭宏昌嚟轉頭翻嚟揾你再傾多一陣，有關於即係其他醫院嘅服務會唔會有機會受影響咧？咁揾你翻嚟再傾下轉。 好啊， 好，彭宏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 個案分布廣泛，據記者統計，18區當中只係有灣仔、南區同離島未曾出現源頭不明個案。至於一個早前確診 Delta 變種病毒嘅77歲婆婆，大年初一轉入深切治療病房，成為第五波疫情嘅第一宗危殆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話：不明源頭數字仍然係慢慢上升，亦都未到頂，預料過咗農曆年。個案數字會增加，並且留意到部分個案一出現已經傳播至家人和其他人。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昨日103宗本地病例患者遍佈港九新界，多個群體亦都出現爆發個案，包括兩名和早前確診個案相關的患者曾經到訪深水埗一個穆斯林教會，大約20名同場教友都需要檢疫，恐怕會觸發教會群組爆發。沙田體育學院亦都懷疑出現群組爆發，有兩個人確診，一個人初步確診，體院將會收緊防疫措施，所有員工和運動員都需要通過檢測證實沒有染疫才能夠進入體院範圍。《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過去七日日均超過100宗新冠患者入院個案，醫管局昨日起放寬相關出院條件，如果三個樣本的 CT 值，即是病毒數值超過33，亦即是病毒量低，可以戴電子手環居家檢疫14日和定期檢測。醫管局解釋，近日的入院人數急增，需要騰出更多病床，而且研究顯示 CT 值超過33無法再培植病毒非常安全。 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早前宣布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年龄调低到五至十一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会研究在学校停止面授课堂这段期间，容许学校安排学童回校打针，并且会同学校商讨安排。他又指，当局目前并没有计划强制学生打针才能够回校。另外，学界受到移民潮冲击，杨润雄指留意到学界关注教师离职的情况，但相关学校补充人手不困难，加上学生人口下降，长远对教师需求减少，局方会在班数和教师培训学额方面调整。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前日大年初一，一个22岁女子在东龙岛石刻拍照打卡时候被浪卷走，71岁继父落水救女不果不治。女子的妈妈昨日说，当时突然之间有一个大约2米高的浪涌至，将女儿卷走。丈夫第一时间不顾安危跳入海里面希望救女儿，但是大浪将两个人越冲越远，他们两个人从此阴阳相隔。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据星岛日报获悉，国务院港澳办事务办公室出现高层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令贵担任港澳办副主任。王令贵曾经出任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院院长，研究领域包括全球战略、反恐、新疆问题、港澳问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有熟悉国际政治的学者空降港澳办，有助中央驾驭香港复杂多变的形势，维护国家安全。港澳办副主任宋哲已经年届62岁，暂时未清楚他是否退休。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第五波疫情笼罩本港，市民再一次要在严厉防疫措施底下过年，晚市禁堂食，对消费市道影响重大。社评说，良政善治讲求积极有为，第五波疫情当中，政府表现仍然有很多不足，官僚执行能力尤其惹人诟病，葵涌村控疫混乱，居民怨声载道，正是一个明显例子，暴露政府缺乏战斗力。特区政府提升管治水平，必须整顿官场庸碌风气，官僚因循僵化一日不改，纵然决策意愿良好，总体方向正确，执行下来必然方向走板。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第五波疫情骤然而来，虽然已经有前四波疫情经验，但政府没有吸取教训，后知后觉，手忙脚乱。政论话，新一年要有新希望，一切事在人为，香港亦都是时候换人走出困局。而家距离特首选举不够2个月，距离七一政府换届不够半年，现届政府再不打醒精神，重回正轨抗疫，一旦特区搞到一塌糊涂，对得住中央殷切的期望吗？东方日报政论。 星岛的社论说，北京冬季奥运会明日开幕，北京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个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双奥城市。社论指，在京奥举办前夕，美国就是大搞小动作干扰。外长王毅日前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候，就促请美方停止干扰奥运。社论说，中国不怕竞争，并且希望透过竞争改善不足，但是竞争就应该好似奥运比赛咁公平公正，而唔系大搞小动作，有违体育精神，而且有失大国风范。星岛嘅社论。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杜文 慧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系开心日报嘅林超明祝大家龙精虎猛， 我系开心日报嘅陈淑兰祝大家虎虎生威， 祝大家 虎年开开心心， 耶！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年二月三日新增116宗确诊，103宗本地个案，包括30宗源头未明。 污水检测呈阳性，沙田大埔葵涌多区居民需强制检测。 医管局更新出院条件，确诊者出院后家居隔离14天。 美国增派3000士兵到东欧，俄方指双方更难妥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睇翻過去呢個幾星期咧，喺公立醫院因為新冠而要住院啊留院嘅人咧，就由26號啊，1月26號咧就500多人，跟住去到1月30號咧就已經過千啦，咁去到尋日啊2月2號咧就係1220人係留院啦。不過咧出院人數方面咧都係維持喺20-30個人到啦，每日咁啊，所以睇到话即系而家啲医院嘅硬件咧，嗰个嘅需求都会越嚟越大，咁所以寻日都系宣布咗更新呢个嘅出院指引，咁其中有一个条件咧，就话三个相隔24小时嘅样本 CT 值超过33，即系病毒量低啦，或者系抗体检测由阴性转阳性，咁加上再有一个样本 CT 值超过33，以及系由病发起计住院超过10日咧，都系可以符合出院准则嘅。咁睇翻，其实医管局咧喺10月嘅时候咧就曾经收紧过嘅，就话患者咧要两个样本相隔至少24个钟头，检测阴性咧先至可以出院嘅。咁而家就系、是叫做放宽翻一啲嘅出院嘅条件。头先有同阿彭昌倾紧嘅，你又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昌昌，早晨。 系早晨，萧立文。 早晨，彭洪昌。头先咧就讲到整体呢个出院指引，你点睇咧？你觉得个方向都系正确嘅、不过咧就对于一啲独居人士啊，或者即系家居隔离嘅人士啊，可以提供多一啲嘅指引啦、啊。咁整体嚟讲，你觉得今次呢一波疫情咧，我想知道你有冇睇到话对于使用其他医管局嘅服务嘅人士都有受到影响咧？ 当然暂时就都未见到话即系有个好大影响啦。不过即係隨住越嚟越多受感染者要入院咧，咁我諗有幾方面可能都會有，即係對於其他嘅服務使用者咧都有影響啦。第一就係當然直接就係有一啲嘅病床可能需要用作呢啲嘅治療啲感染者啦。咁即係如果原本無論係安排咗入院做其他治療嘅病人咧，可能咧佢未必係按時咧，咁樣係入得到醫院方面啦，去進行嗰個嘅治療啦。咁第二就係即係喺嗰個整體入院嗰個操作上面咧，就都有感染隔離嘅措施要處理啊。咁可能醫護人員都會忙碌咗啊，或者喺其他啲緊急入院嘅情況咧，就需要即係有多啲嘅程序步驟去確保佢哋係冇受感染嘅，或者係即係確清楚咧，佢嗰個感染狀況咧，咁先至可以容許佢入院咧。咁呢個可能喺緊急嘅狀況咧，都會對個病人嘅治療咧係有少少嘅延遲咗啦。咁不過暫時嚟講咧，整體地喺其他嗰、那個即係病人嘅需要上面咧，都未係有個好明顯嘅影響喺度嘅。咁而如果睇翻過去疫情以嚟咧，其實醫管局一啲當然緊急服務就無論點都要提供㗎啦，咁但係非緊急服務咧，大致上咧都應該係維持到日常運作嗰、那個可能70-80%到啦咁上下啦，咁仍然都始終係會有啲延遲嘅，咁但係就整體狀況，我諗比起外國如果所謂用一個叫做與病毒共存嘅策略咧，嗰、那個情況就係幾唔同啦。譬如話，如果好似英國或者係其他嘅國家咁，都好明顯睇到與病毒共存嘅時候咧，那個你要醫院係留翻嚟接收一啲特別係重症嘅病患者嘅話咧，咁其實個數量相當之多嘅時候，就會即係令到其他嘅服務咧係即係大受影響。咁我諗暫時喺香港咧就未見到有呢個狀況出現嘅。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彭洪昌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咁啊睇下呢一波疫情嚟緊會唔會嗰、那個情況嘅走勢係點啦？如果真係對於一啲其他嘅服務有影響咧，可能其他病人咧都會關注嘅。咁我哋都密切留意住成個情況。電話旁邊咧有袁先生打上嚟話：早晨， 係啊係啊，要鼓勵呢、這個香港嘅市民特別長者打針咧，有一個方法就係、是。當呢個醫生發覺呢個病者係都係未肯定可以打或者唔打咧，講俾聽啦，或者打或者唔打。但假如發覺 佢係可以打或者不可以打，咁政府咧就要有一封標準嘅 form 啊，嚇，俾呢個醫生 tick 啊，嚇，好似我依家針紙咁嚇 ，tick tick 啊，可以打嘅或者不可以打嘅，俾呢個病人嚇。咁你醫生以後咧就唔使負呢個責任嘅喎，即係話啊，譬如醫啊人要告呢個醫生 medical 方面咧嚇，政府咩負責曬啦。醫務委員會都唔會攞嗌醫生去聆訊，點解你有呢個方呢個方 standard 嘅啊？咁咧醫生又一又放膽啊啊，寫信俾呢個病人話你可以打定唔可以打嘛？而家醫生唔敢做嘛？ 係 咪啊？假如醫生話呢個長者係有個方你可以打嘅，咁長者同埋佢家屬就放心咯嚇、啊，我要鼓勵佢哋啊！鼓励嗰啲长者去打吓，政府有孭起咁嘅责任先得。 O、okay, K， 好啊，唔该晒袁先生，佢有啲建议，睇下可唔可以即系令到医生嗰个压力系细啲啦，从而令到佢哋更加易判断呢啲长者系咪适合打针嘅咁。仲有黄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主持。 请讲。 系就我系住喺屋村嘅老人家嚟噶，即、系我跟我太太都系我本身我77岁咧，已经系。就本身原先是患过有病的，我太太有高血压糖尿病，到底可不可以打呢？这个问题呢，我想医生啊，每一个医生都没有确定的，喂你可以打或者你不可以打，没有人给个确切 的消息给你的。 即是看过医生，医生都 是的、问过医生就说、哎、这个问题呢最好你问医院的医生。那我呢就有都是有看医生的，在政府医院、政府医生就说呢，这个问题他都解决不到，即是答不到你，你可不可以打？ 但是从你们的病历啊，你们的身体状况那里判断不到吗？这个都 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前一阶段呢政府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呢可能这医疗呢打针会落到屋村去。落到屋村去呢就有些医生呢帮你解答，就是可不可以打，现场检查。所以我们一路在等，好多我附近我认识得好多老人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好像呢这个这样的计划呢好像突然间消失了，就几时政府的屋村来没人来没人消息这样。我估计如果政府呢想扩大呢老人家这方面的打针疫苗的数量呢，我应该呢就是落到屋村去，即是各个大型屋村去打中接种呢，我想这个是提高老人家接种的一个方法，我估计。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他就是对于即是究竟自己和太太那个的身体情况，他就说讲到医生方面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判断，究竟适不适合打针呢等等的。咁呢个黄生的睇法。仲有陆先生打上来，早晨。 是早晨。 早晨陆先生，请讲。 就我自己本身是美如流住客嚟嘅，咁我今次咧就想讲 美如流，即系喺 石硖尾。 石硖尾 ，OK， 我今次想讲翻政府系点样，我自己以咗。 咦，陆生，你系咪开咗个收音机？因为嗰个回音比较大。 而家 OK 嘛？ 要扭晒，系啦，可以继续系。 咁而家我就想讲翻咧，政府系点样同市民共度时间？因为我系一个过来人啦。咁美如流咧就有1444户。 唔好意思，仍然嗰个回音好大声，系咪删咗你先？ 收晒。 OK， 好，继续。 系咁咧，嗱，佢就有1444户，38层38户人。咁咧，里边咧就有二十几个视障人士。我哋围楼都称之叫盲佬大厦噶啦，即系俗啲讲句。咁亦都有好多为数不少嘅长者喺度啦。咁咧就原本咧就安排7次检疫，后来就减咗5次。咁咧头嗰3次咧，政府都有安排部车，我哋都好感恩嘅，就喺美如流大堂嗰度，咁就帮啲人士检疫啦，喺大堂门口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去到上个星期四度咧，就突然间部车走咗。咁你知啦，佢话要初一检疫，其实个感受已经唔好噶啦，即系过年流流。咁但系都唔紧要，我都要做嘅，我觉得。咁但系咧，佢就部车走咗。咁结果点咧？我怀疑系有人打去老德会求助，就有主任咧就安排佢同埋两个义工带住20几个视障人士，要喺12、13度82%嘅湿度之下。行上去白田中心检疫10分钟噶，嗰度都即系正常人行啊，我哋唔知啊。咁我就想问啦，点解会系咁样咧？你已经检疫咗3次，你都知嗰度有几多唔方便，有几多嘅人个环境系点样嘅？点解你都会有咁嘅安排咧？其实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现在那些检疫是做完没有、检测是做完没 有？还有一次年初八、你说新年年初一你不够人手、可以我不知道啦，但其实你问我你比较复康巴士载我们去都好、就算是没有检疫车啱不啱、你这些都做得到的？不做。初八都要我们自己又是要这样好像去旅行一样很 happy 的操上去检疫。 嗯，明白。 而那些检疫的工作人员他自己都说，即是我打个6275那条热线、他职员都说喂，这样的安排真是差一点。 咁總之你希望一係就有樓下有一個檢測中心啦，一係就有啲喺交通上面方便你哋，唔需要視像人士。 係啊，即係你唔係淨係有因就得㗎，你真係要有配套設施㗎嘛，大佬。 OK， 好啊，唔該曬陸先生，多謝你講到佢喺石硖尾美如樓啊，佢就話係一啲視障人士做檢測時候面對緊嘅一啲問題咁樣，咁佢就話年初八佢都要再做嘅，咁睇下可唔可以有更加好嘅配套啦，無論交通上面或者一啲更加方便嘅檢測嘅地方等等嘅。先休息一陣。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疫情反复，加上天气乍暖还寒，身体虚弱人士尤其容易生病。一般人如何强身健体？平日多做运动是不是不易发闷？新年期间饮食上要注意啲乜嘢，先可以百毒不侵？邓达志同嘉宾陈志勇医师一齐讲大地回春，小心百病重生。 今晚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上个月尾的时候呢，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呢都同传媒讲到关于而家喺病毒检测方面，佢就话已经联络咗多间嘅承办商，认为有能力呢喺当时嘅一至两星期之内呢就话提升每日超过100,000次嘅检测量去到更加高嘅水平，亦都话呢係希望呢若果能够喺内地寻求支援呢都可以提升到个检测量啦，又话已经向广东省提出要求，广东省政府亦都系马上呢系询问返香港政府方面咧，系需要啲乜嘢嘅檢測方面嘅需要啦，等等嘅呢一個方面，而家有冇進一步嘅消息咧？檢測量係咪都已經提升咗咧？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寶，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黃利寶，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而家每日嗰個檢測量去到幾多？頭先我引述到特首喺上個月底講嗰個講法，話提升個檢測量啦。最新嘅情況係點啊？呢個又？ 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已经提升咗噶啦，我上一次接受访问嘅时候讲紧都系做紧可能30,000个测试啦，咁我哋最近已经系去到40,000+接近50,000嘅测试一日噶啦，其实我哋已经即时增加咗检测量，因为见到个疫情嗰个发展嘅速度好快。 你哋增加嘅途径系啲咩咧？即系请多啲人啦，定系喺其实而家棘住喺边度咧？增加唔到应该咁讲。 嗱，其实咁样啦，香港我谂好大部分细唔识个地方唔係咁大啦，第一個地方限制，第二就係、主要係個人手，你見到特首都話揾廣東省協助啦。咁其實本身我哋檢測公司，我哋就喺國內，我哋都有由呢、性質去做呢個新冠嘅，亦都有支持國內嗰、那個嗰唔同嘅圍封行動啊，小區嘅禁足各樣，我哋都有參與嘅。咁香港因為有個問題就係人手，其實啱啱直正。啱啱呢幾年都係香港嘅，即係化驗師嘅退休潮啊，所以人手唔夠，所以我哋亦都其實我哋而家有部分嘅同事咧，其實係我哋國內嘅457嘅同事，佢哋過嚟幫手咯，喺廣東省。咁除咗人手啦，咁佢哋亦都喺一啲儀器同設計上面都有支持翻香港嘅。其實香港有我哋而家幾間比較大嘅檢測承辦商啦，好似金域啊、華大啊，咁佢哋都我哋都係有國內有一啲實驗室。咁我相信佢哋都有喺國內都有調動人手同埋儀器等等咧嚟香港支援今次嘅疫情。 即係而家人手不足係講緊檢驗，即係攞咗啲樣本翻嚟再做檢驗嘅人手，而唔係採樣嘅人手，係咪？ 嗱，檢驗係一個 shortage， 肯定係香港唔夠人嘅啦。其實，咁所以佢哋國內，我相信而家香港都有一定人數嘅國內嘅化驗師喺香港幫手做緊檢測，好似我哋自己講緊都可能有成30人左右係喺度幫手做嘅。咁另外就你頭先講採樣，其實採樣咧其實相對地好嘅，因為我哋有全民檢測啦，全民嘅時候香港有144個檢測點啦，當時就已經培訓咗一班嘅採樣員，咁唔係全部係護士嚟嘅，裡面有啲係譬如一啲醫務助理啊，一啲 其他嘅輔助醫療，譬如好似嗰啲救護員啊等等咧，咁其實相對咧採樣醫院而家好啲嘅。其實政府亦都有動員到一啲大學嘅一啲嘅喺medical， 譬如係護士啊或者醫科生去協助做一個採樣。咁所以採樣方面，我覺得暫時都仲係可以嘅。 所以如果話即係好似特首所講啦，話可以即係進一步提升個檢測量，係揾內地政府協助。其實個協助嘅範疇，先聽你所講，你話已經有一啲係內地實驗室嘅人嘅同事係落咗嚟幫手噶啦嘛。咁仲可以再點樣進一步係提升嗰個檢測量咧？喺內地嘅角色方面， 其實佢可以再派多啲人手啦，再調動多啲儀器啦，或者一啲自動化嘅儀器啦。同埋試劑啦，咁試劑之前其實你如果記得喺香港疫情開始嘅時候，香港連試劑都有個缺乏，因為當時係用緊一啲歐洲嘅品牌去進行呢個檢測。咁但係而家大部分其實我相信香港好多係一啲私營嘅檢測公司咧，都係用緊一啲國內生產而由歐盟或者係 FDA 嘅認證嘅試劑咯。咁呢個令到香港有一個穩定嘅供應都好重要。 但而家有冇话即係譬如先提到内地有啲实验室呢，可唔可以将部分样本係运返内地做检测㗎呢？咁呢个人手上面咪更加松囉，即係直接内地啲人佢哋唔需要落嚟香港，呢一个嗰个放即係咁样松落去，会唔会仲更加可以提升到个检测量？ 我諗好难，因为你运上去你要时间啦，交通同埋有个喺运输途中，如果大量样本运上去嘅时候，你会有个风险啦，譬如有啲遺失啊，或者泄漏啊等等，其實都唔理想啊。咁最好一定係喺翻香港做係最快。 所以而家我見之前特首所講咧，每日平均嗰個嘅檢測已經超過13萬次，咁亦都話正常嘅數量嚟講係大約10萬次啦。如果再進一步提升，好似你咁講話，加多啲儀器啊，加多啲人手啊、試劑等等，可以個數量係去到幾多嘅咧？ 你話要超過20萬，我覺得都唔係難嘅。喺而家即係香港，因為係喺政府嗰個表列嘅認可檢測承辦商，其實都去到10幾間啊嘛。如果大家合作係過20萬，甚至乎30萬都唔難。我哋仲有未講緊係香港政府醫院，即係喺醫管局醫院裏面嘅檢驗咗啦。其實佢哋嘅檢測量都提升咗，再加埋喺衞生防護中心喺南昌，石硖尾南昌街個中央發現咗，我相信你話要去30萬都唔係難。 而家系咪每个检测承办商其实负责检嗰啲检测中心量啊细咗少咗嘅？以前好似6-7間噶嘛，每个都，而家好似得2間啊3間咁 嘅。系啊，呢个亦都系政府即系喺我哋个疫情冇咁严峻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将啲检测中心就分散，等多啲嘅承办商去参与喺里面。咁变咗你见到今次突然间我哋去到10幾萬，其实都应付得到。其实已经系有一个关卡做咗喺之前。 有先你提到試劑，我想知而家大部分係咪試劑都係嚟自內地嘅？ 大部分都係，肯定係嘅，因為個價錢會比較平。因為你要大規模嘅檢測，你仲用緊一啲好貴嘅試劑，基本上都好難承擔啦。同埋個穩定性，同埋我哋嘅運輸係好近啊，喺廣東省落嚟講緊，你都係2個鐘車程。 所以話而家就算檢測量多咗，我想知道有冇令到話檢測個結果出嚟嘅時間都長咗嘅？ 我哋嗱一啲啲啦，你要睇下本身個檢測承辦商嗰個 scale 有幾大啦。我哋基本仍然係維持，譬如琴日採嘅樣，今日就中午大概中午時間就已經全部出曬咯。 即係都冇話延長咗個時間嘅，因為量大咗就。 冇特別延長嘅，都係講緊去到中午咯。反而係個數據處理要啲時間咯，因為陽性個案比較多啊，因為佢哋要分開去 up 到去政府。咁多時間會長咗啲。 好啊，唔該曬黃利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葵涌石蔭東村任餘樓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截至今日凌晨1點，共有1835人接受檢測，當中發現2宗初步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亦都派員喺受限區域內到訪736戶，當中61戶冇人應門，政府會跟進。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本港目前源头不明个案宗数增加，并扩散到唔同区域。如果目前防疫措施有效，疫情应该出现逆转，整体个案同源头不明个案嘅数量应该会下降。如果冇明确下降，系冇希望控制到疫情。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的动态清零策略应该要有明确计划和中期指标，例如在未来一两个星期内减少市民外出，增加检测量等。他说本港没可能做到全人口排查，社区应该提供方便的深喉唾液检测包和快速测试套装，政府亦都要及时跟进个案。他又建议政府为院舍长者提供诱因，例如向接种疫苗的长者豁免院舍收费，额外发放多一个月的生果金等。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听晚将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并宣布今届冬奥会开幕。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将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接受央视书面专访，说今届是历史上首次在北京举办冬奥会，并在中国农历新年春节期间举行。他接受习近平提出的访华邀请，要同中国朋友一起分享举办这项全球重要体育盛会的喜悦。普京说知道举办方已经为奥运会做好准备，并为确保外国运动员、教练和记者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安全创造了条件，相信将有助选手充分发挥意志，展示技能，实现既定目标。另外，普京透过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说在今次访华行程将会与习近平全面讨论双边、地区和全球议程中的关键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和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在1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86%，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2022年2月3日新增116宗确诊，103宗本地个案，包括30宗源头未明。 污水检测呈阳性，沙田大埔葵涌多区居民需强制检测。 医管局更新出院条件，确诊者出院后家居隔离14天。 美国增派3000士兵到东欧，俄方指双方更难妥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有关于寻日嘅疫情116宗确诊，咁就有30宗系源头不明个案啦。咁啊，30宗入边咧，有3宗系涉及Delta 嘅变种病毒嘅。咁其余咧嘅个案就系属于 Omicron 嘅。咁另外都有一个个案，头先都同医管局嘅代表倾到，就系、是、第五波嘅疫情咧首宗啊，第一宗嘅危殆嘅个案啦，咁就系一名确诊 Delta 变种病毒嘅77岁嘅女士，咁就讲佢住喺黄大仙豪苑嘅，咁亦都系怀疑，佢亦都系同呢一个嘅仓鼠群组咧系有关系嘅。咁你点睇1872311对于整体嘅疫情？头先亦都倾到关于呢个出院嘅条件方面咧，都系放宽咗嘅。不过见到医管局都话咧，都系安全嘅，因为嗰个嘅标准嚟讲。你又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有何女士，早晨。 啊，早晨啊，阿萧生， 系你好，请讲。 系，咁啊，我咧就有几只药物敏感嘅，咁我条腰骨咧不嬲咧都系有问题啊，有十几年噶啦，咁就喺政府医院嗰度咧就睇住医生嘅，咁医生咧就见亲咧都系话叫我唔好打呢、這个新冠防疫针。咁每次去呢我都唔同醫生㗎嘛，但係個個醫生都係咁樣叫我唔好打，咁變咗我聽咗之後我就唔夠膽打囉。咁一路至到而家呢都冇打到嘅，咁但係而家政府要啲長者打啦，我都好想打，但係醫生又叫我唔好打，咁我話醫生如果唔打得嘅你就寫個證明俾我或者豁免我啊咁樣，咁佢又唔肯寫。 点解咧？头先你话啲医生明明话你系唔适合打噶，应该系可以攞到嗰啲医生豁免证明书噶。 佢话佢哋我话你系专科医生啊嘛，佢话我系骨科专科医生，我哋都唔舍得俾你噶喎，咁样，咁变咗我就唔知点，搞到而家我都仲未打，咁我又去睇私家醫生啦，私家醫生一樣係唔同我，成日佢話我哋唔捨得㗎咁樣，你嗰啲敏感，邊個醫生叫你唔好打，你就要同佢講。咁我而家好似個水泡咁喺個海度浮下浮下，都唔知點算咁樣啦。 我反而想問就係頭先你話建議你唔好打針嗰位係咪骨科醫生啊？咁佢有冇建議你？ 骨科醫生嚟㗎， 佢建議你點？ 政府醫院啊。 咁佢建議你點樣攞呢啲嘅即係如果要唔打針嗰啲嘅豁免證明，佢有冇咩建議呢？ 我叫佢我問佢叫佢寫證明俾我，佢就話唔得㗎，我哋唔寫到俾你，佢叫我去睇內科。咁我嗱，第一我又冇嘢要睇，就算我真係去譬如健康院嗰啲咁啦，我就去過呢就健康院嗰度又唔同我寫，佢就話我寫封轉介信你拎去葛亮雄医院嗰度睇下啦，嗰度啲医生可能会帮到你。咁我又去葛亮雄医院放低咗，等咗一轮，跟住有信啦回俾我啦。咁我好开心啦，以为睇下有咩，点知一拆开佢又系话，佢话边个叫你唔好打，我哋就冇话唔知道你即系唔系真系唔好打。你有咁多藥物敏感呢，我哋都冇辦法幫到你㗎喎，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何女士。佢講到佢有藥物敏感，睇過唔同嘅醫生，包括有骨科醫生咧，都係建議佢唔好打針嘅。不過咧，就相關嘅醫生就話未能夠即係向佢發出呢一個豁免打針嘅醫學證明啦。咁佢而家個情況就係話，究竟應該如果佢唔適合打嘅時候，又要攞呢啲證明，究竟係向邊一個單位、邊一個嘅醫生去問咧？咁呢個係佢嘅疑問嚟嘅。何女士嘅電話就係講到呢一方面。另外仲有梁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你好啊，小生。 系你好，请讲。 我想反映翻头先嗰位听众打电话嚟讲未预留嗰个 case 咧，其实呢个 case 嘅详细情况就是因为即系佢上半部觉得非常啱嘅，因为卫生服务中心咧原来规矩咧就系话做五次咧。做咗三次之后咧，剩得嗰两次咧就要你啲市民咧就去最近嘅地该检测中心嚟做，呢个政策嚟嘅。咁佢有冇考慮到呢個美如樓咧？呢棟樓咧係大部分都係老人家，同埋好多係視障人士住嗰度嘅。 你都係住石硖尾村係嘛？ 啊，冇錯冇錯。咁而呢次嘅安排咧，都係我本人咧係同呢個路德會社 路德會呢個辦事處嘅總嗰、那個許總監嚟到要求你協助幫手，而我都好明白喺年初安排職員做嘢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非常困難，亦都好困難之下都安排到一個義工，再加上部分嘅視障人士咧，佢都揾到啲相熟嘅朋友幫手。咁我對於即係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呢個安排咧，係非常之有問題咯，因為你有冇考慮過嗰棟樓係咁嘅情況？咁、你咁做嘅話咧，其實係令到如果唔檢測又犯法嘅。如果你叫啲老人家同埋都啲視障人士咁樣冇人協助之後做呢、這個，亦都非常之危險嘅。 有咩建議呢？頭先各位聽眾就話可唔可以譬如有啲車啊，車啲老人家或者視障人士去 附近嘅點？其實唔好嘅，其實如果咁咧，應該佢安排翻嗰度負責檢測嗰度本身嗰度啦，就派人嚟做咯，做埋佢咯。 Okay. 我覺得呢樣好安排，再加上其實我哋真係好多，即係多次嘅路德會咧，係喺咁困難嘅情況之下，大節流流咧派出職員嚟做咧，呢個值得表揚嘅。 OK， 好啊，唔该晒阿梁生，佢就系住石硖尾村，亦都系觉得检测嗰个安排方面咧系有啲不便嘅情况嘅。其实欢迎大家打嚟18723啫，18723啫啦吓。早前咧都喺疫情之后，有一啲嘅翻工嘅人咧，都因为可能佢自己住嗰栋楼啊，要被围封啊，或者隔离检疫咧，翻唔到工啦，咁就有啲就話手停口停嘅情況都會出現嘅咁。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提到話政府曾經研究啊，係咪可以修改599章，即係呢一個嘅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去保障一啲僱員咧，咁就話係唔可行。咁亦都提到係咪可以即係做呢個停工津貼咧？咁佢就話有擔心嘅，擔心咧會被小部分咧破壞分子咧係濫用啦。佢舉例就話有人咧就話會賣口水，咁啊令到大家都可以攞到呢一個嘅資助咁。咁就话咧，呢个做法就会令到一啲防疫工作受损害，亦都话系唔可行嘅。整体一啲针对要围封啊或者要检疫嘅人翻唔到工嘅情况，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早晨。 系你好，早晨啊。 早晨，林振声，点睇啊？而家即系整体局长个讲法先啦，佢就话其实系谂过从599章嗰个去做嘅，但系就话唔可行，亦都话其实目前咧即系由即系雇员雇主去有商有量去处理咧，系即系更加有效嘅，佢都呼吁啲雇员雇主咁样做咁样。你点睇呢一个情况？即系喺呢隔离期间翻唔到工嘅人士嗰个安排？ 是啊，因為我哋呢個零兩個禮拜都係協助緊有啲葵涌村嘅居民，佢係被強制圍封隔離，就翻唔到工，咁啊希望要好嗰個病假嘅證明。咁如果攞到病假證明咧，就起碼佢係有病假嘅津貼，就1/4嘅正常工資啦，都不至於手停口停。咁當然599章咧係關於嗰、那個疾病防控嘅。咁可能就未必太多住即係個權益啦。咁而僱傭條例咧，喺嗰個病假津貼裏面嘅條文咧，確實係冇講到一啲檢疫中心啊或者圍封隔離呢啲咁嘅特殊嘅情況嘅。但係依家我哋睇得到咧，係咪一定要需要修改法例咧？定係還是有一啲指引係可以處理得到咧？譬如因為衛生署其實之前咧，亦都講過話喺檢疫中心裏面指定嘅檢疫中心，譬如喺竹篙灣嗰啲，如果係一啲檢疫嘅人士係有需要咧，可以要求佢哋係發一個病假證明嘅。咁而衛生署亦都答過，就有一個數字就係、是上一年嘅有幾個月裏面咧，其實都發過超過5000張呢啲病假證明。咁我哋就覺得其實喺葵涌村裏面嘅居民，其實個情況係差唔多嘅，佢哋都係要被圍封，定期要去做檢測。其實只不過係竹篙灣嗰個指定檢疫中心唔夠咁多位俾葵涌村嘅居民去住，咁所以葵涌村嗰啲居民咧就要喺條村裏面做隔離啊、強檢啊，或者係醫學監測啊咁。咁所以如果係竹篙灣 檢疫中心裏面有部分的人士是可以拿到病假證明，但如果葵涌村裏面被圍封的居民又拿不到呢，那似乎的情況就不是太公平了。 嗯，即是你們建議都是總之被圍封的人都劃一好像是一些指定檢疫中心例如竹篙灣這樣都可以拿到個病假證明，但我就想知道病假證明是不是就等於拿到病假津貼呢，跟你們勞工界有些提到的停工津貼又是不是同一樣東西呢？ 哦，啊，呢兩個就唔同嘅概念嚟嘅，因為病假津貼就係，即係佢真係要連續四日，咁就可以攞到嗰，那個病假嘅津貼咁樣啦。咁而停工津貼就係另外一樣嘢，係比較長遠少少，即係話因為第五波嘅疫情係衝擊咗好多嘅行業。依家都睇唔到幾時先至恢復翻夜晚堂食啊，或者甚至係旅遊業嗰啲都睇唔到幾時先可以通關啊，或者係重啟啊。咁呢啲係比較長遠，希望嚟緊即係集中，即係政府係可以集中資源係去支援一啲受影響行業嘅員工啊。因為上一輪嘅第五輪抗疫基金咧，其實就係大縮水嘅。咁政府係咪低估咗呢個疫情？以為係14日啦，或者一個月就搞得掂？咁喺第五輪嘅抗疫防疫基金咧，嗰，那個支援都係好少，而且都係集中係支援啲僱主啦，都係僱主係非常之困難，我哋都認同係要支援嘅，但係就希望政府可以考慮第六輪嘅抗疫防疫基金係有一啲嘅直接嘅援助，係俾到一啲特定行業係受疫情影響嘅行業嘅僱員係有一啲直接嘅援助咯。 嗯，因為我就咁聽，譬如你頭先話病假證明書攞病假津貼呢，這個希望劃一啦，無論喺圍封嗰啲都應該有啦。但係呢個就未必幫到啲打散工嘅人啊嘛。所以我就喺度問啊，勞工界有提出過嗰個停工津貼係咪可以應用埋喺一啲被圍封強檢嘅一啲打工仔身上咧？咁 係佢嗰個即係如果我哋講嗰個停工津貼啊，或者係直接援助，就希望可以俾到一啲援助一啲，即係佢真係受疫情影響，佢嘅工作令到佢嘅工作收入減少，當然係包括一啲零散工啦。但係因為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因為佢好零散，我好難證明得到佢係咪有工作啊，或者係咪做緊，譬如係咪真係做緊飲食業啊，好難提供到證明，好難俾一啲援助佢。但係我哋覺得其實又唔係嘅，因為佢如果打散工，當佢係飲食業，佢都可能有一啲工作證明啊嘛，係個僱主係飲食業啊，係一間酒樓啊，甚或至有啲零散工咧。佢係有供強積金嘅，特別係有一個行業計劃咧，係俾飲食業一啲零散嘅員工咧，係去供強積金嘅。咁呢個已經係一個飲食業零散工嘅一個好好嘅證明咯。咁你保就業嘅時候，都係睇佢僱員嗰個強積金嚟到對數啊，嚟到發放津貼噶嘛。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證明嚟嘅。咁我哋覺得希望政府係可以考慮一下，即係簡單睇過呢啲證明。證明佢真係一啲受影響行業嘅員工就可以直接有一啲援助俾佢哋咯。 嗯，對於即係訪問入邊啦，都問到話停工津貼呢樣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都話，佢就講到一啲嘅即係強制檢疫嘅人確診入院啦，可以有資助啦。咁亦都提到佢就話有人會賣口水去攞呢一啲嘅資助。咁亦都話停工津貼如果推嘅話咧，會令到有人少部分嘅人啦會去濫用啦，亦都會影響到成個防疫工作嘅咁。你點睇佢呢個講法咧？所謂即係賣一啲有病毒嘅口水俾人去買去拎呢啲資助，你有冇聽過或者係咪都見到有濫用嘅情況？ 我諗呢啲就可能係網上都係少部分人即係、就是、有啲咁嘅講法啦。我諗其實最主要就係你每推出一項嘅制度嘅時候，譬如話綜援嘅制度啊、在職家庭津貼嘅制度啊，你都有一個審核嘅機制，咁係防止濫用㗎嘛。咁如果因為所有嘅項目都係驚人濫用就唔推出咧，呢、這個又唔合理嘅。特別係一啲飲食業。 因為過往其實政府在之前的幾輪抗疫防疫基金都有試過直接援助或一些行業的僱員的，譬如建造業，他們有建造業工人註冊亦都可以攞過一些津貼。那飲食業就覺得咦，為什麼建造業他都反而我飲食業受的影響更大啦，那為什麼建造業的工人可以有一些津貼，我飲食業又沒有呢？那是不是我提供不到什麼什麼證明，咁就冇呢個政府嘅援助呢？咁呢個亦都唔係好合理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唔好客氣， 休息一陣。 聚焦香港及國際體壇， 關注體育賽事，分享運動精彩時刻， 鼓勵全民運動，推動本地體壇。學界體育館環節，今個星期請嚟內地足球隊教練楊正光，同大家講下國內執教足球隊嘅苦與樂。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見到政府就話更新咗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啦。如果你係上載咗個針卡或者豁免證明書喺嗰個嘅應用程式度咧，當你掃碼嗰陣咧，就會見到個程式顯示一個藍色嘅二維碼。如果冇上載呢啲疫苗相關嘅資料咧，就會係紅色嘅標示，咁啊有個咁嘅更新嘅。呢個都可能係配合到之後有一個嘅疫苗通行證嗰個嘅狀況啦。咁整體呢一個做法，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先。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萧乐文， 点睇今次呢一个嘅更新啊？喺安心出行方面， 其实佢嘅更新就据我所知就分开两部分嘅，第一个就安心出行啦。咁因为呢个2月24号就扩大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嗰、那个用法同埋嗰个即系需要去用去喺便利住所出入啊，咁所以。變咗咧，就而家應該，我諗大家都應該有噶啦。我諗更新咗都大部分，除非你冇更新你個 app 啦。咁而家應該掃完嗰個場所個二維碼之後咧，除咗會見到個場所個名字之外，下邊如果你有裝個針卡，你應該見到一個藍色嘅 QR code。咁就嗰個 QR 其實就係你針卡嗰個二維碼嚟嘅。咁嗰、那個我哋都講啦，就大家要小心啦，唔好見到咦有個新版又即係 post 上網啦，因為其實嗰個針卡入面都有你啲個人資料嘅，包括你名啊，同埋你嗰個打針嗰個記錄嘅。咁另外我見就係、是、除咗針卡之外咧，如果你有呢個疫苗豁免嗰、那個证书咧都可以照 scan 上去嘅，咁你就一样会出一个蓝色嘅二维码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冇装入去嘅，咁就会出开一个红色大交叉啦。咁唔代表唔入得嘅。咁我见都话其实用纸本针卡咧都一样可以进出呢啲场所嘅，就咁样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一个更新啦。咁另外一个更新咧就系讲紧喺嗰个食环署嗰个 app 啊。嗰、那個食環署 app 以前咧，我諗我唔知有冇人見過，我都係間唔中喺啲好似係 D 類嘅啲餐廳咧先見到嘅。以前咧就係、是除咗睇你嗰、那個安心出行嗰個 QR code 之外咧，佢另外咧都會問你攞針卡嘅。咁如果你有嗰啲 QR 針卡嗰個 QR code， 不論紙本好或者係電子版都好咧，咁有啲酒店嘅員工就會攞個 app 去 scan 你嗰個 QR code 咧，佢就會見到譬如一個 tick 就打咗一針，兩個 tick 打咗兩針咁啊。咁呢一個咧，即係我聽呢幾日局長啊訪問咧都有講嘅啫，阿邵偉強局長咧，佢都有講過就話未來呢一個 app 咧更新咗之後咧，即係呢個就餐廳員工用啦，或者食環署啲人員用啦，咁佢咧就除咗會睇到嗰個針卡嗰個狀態之外呢，亦都會儲起嗰個針卡嗰個人嘅記錄，就應該係嘥一日咁樣嘅。咁就第一個呢就根據政府嘅說法呢就唔會上載嘅，咁但就直到譬如話嗰、那個餐廳或者處所呢有呢個疫情爆發呢，佢哋衛生防護中心先會要求呢，佢哋就將嗰、那個針卡記錄，即係喺個坐喺個 app 嘅針卡記錄呢就上載去呢個衛生防護中心。其實嗰、那個做法呢就有啲似安心出行，即係如果有確診者呢，佢都係即係確診嘅話就將需要將你自己個人資料連埋你嘅出行記錄就上載。不過而家佢就唔係上載出行記錄，佢係調返轉頭呢就係上載嗰、那個針卡嘅記錄，即係邊個進出過嗰個針卡記錄啦。咁我會形容呢個呢為一個係餐廳版嘅安心出行啦。 呢、這個係咪你哋覺得個加密方式有機會有留一啲私隱嘅風險？ 嗱，咁而家政府就未公開講嗰個加密係點樣啦。咁其實一般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見就算你好普通嘅加密咧，而家都做得好好，就唔應該有太多嘅問題嘅。咁當然我哋都要睇翻究竟即係到最後佢都希望佢會講下究竟我哋點樣做啦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第二就話究竟譬如話嗰、那個本身個餐廳嗰、那個店主或者嗰、那個帶位。佢係應該就咁好似平時一樣，佢 scan 咗我哋嗰個針卡嘅嗰個記錄咧，就淨係睇到一剔定兩剔嘅啫，佢唔應該見到我哋個人資料嘅。咁呢啲個人資料咧就應該要加密咗一個 app 入邊，到有需要先至上載。所以要保障私隱咧，第一樣嘢就係話，首先佢唔可以見到我哋記錄啦，即係佢只係可以睇到我哋究竟有冇打到針，而唔應該見到究竟我哋係邊一個啊，打幾多針呢啲即係比較詳盡嘅資料，佢唔應該見到嘅。咁呢、這個。到因為譬如呢個 app 可能到時嗰個手機唔見咗，咁要俾人執咗，可能都會有啲洩漏，即係好似你見有時好多機構啊，包括政府機構有時都會跌咗啲 USB 手指啊，而家都有指引話一定要加密啊，即係嘅情況係差唔多咯。 嗯，整體呢兩個新嘅變動啦，係咪喺私隱嘅風險上面都未必太大？先你話加密嗰個就再睇佢個方式點公佈啦咁。前面第一個就係話，即係你掃完安心出行之後嗰、那個針卡嗰個二維碼，應該呢一個私隱風險就唔係太大啫，係嘛？ 嗱，呢一個咧，其實個最大嘅問題就話，究竟你即係用戶要知道其實嗰個二維碼，因為未更新之前咧，就算你裝咗針卡，只要去撳佢出嚟先會睇到個針卡嘅，咁會多一重防範啦。咁而家就係總之你一 scan 親安心出行咧，就會見到嗰個二維碼出嚟咧。咁變咗大家都要知道，就唔好俾人截到圖啦。即係譬如會唔會人走去影你嗰張嘢個相啊？因為 半分鐘到， 係啦，係啦。系啦，即系要影你嗰张相啊，咁呢啲大家都要知道，只不过好似头先讲，唔好再放上去嗰、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咯。 OK， 好啊，唔该晒方宝桥，同我哋讲翻呢一个最新安心出行呢个更新啦，有啲乜嘢要留意啊，注意有啲咩改动咗同埋咧喺一啲嘅私隐上面有啲咩要特别嘅注意嘅。方宝桥咧就系、是、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嚟嘅，咁啊讲一讲天气嘅情况咯。外面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85%， 仲有一个嘅寒冷天气警告嘅。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你对自己的人生满唔满意呢？有冇谂过可以点样改进啊？如果想知道多一啲，不妨试下做由熟年研究先驱肯大科沃同埋专栏作家丹尼尔海德雷克合著嘅《熟年力》呢本书里面有关人生满意度嘅小测验，睇下。 我嘅人生喺多方面都接近我嘅理想，我嘅生活状况好好，我满意我嘅生活。目前为止，我已经获得生活中想要嘅重要东西。如果人生可以从头嚟过，我几乎唔会改变任何嘢。 如果上述问题你的答案都是同意的话，就表示你对人生的满意指数极高了。不过如果大部分不同意都不要沮丧，因为作者会用不同的角度和问题来到引导读者思考和行动的。这本书里面每一章的题目都让人眼前一亮的，好像 是你在利用人生，以为人生在利用你。梦想和目标不是孩子的专利，有同心者皆有志，没有时间和才能，金钱形同废纸。 这些题目读起来都似讲中了我们这班中年读者心中的疑惑。没错，熟年人生只要愿意尝试，抛除不必要的包袱，就可以追寻梦想。 熟年的人际圈除了夫妻的关系要重新加温启动之外，还可以做人家的人生导师教练。等到新相识的关系唤起你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并反思一下时间可以怎样安排和想跟什么人一起度过。 书里面最令我兴奋的是作者提到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跨代接触，让彼此可以交流学习。 长辈会给晚辈建议和忠告，年轻人挑战老年人的老旧观念，提出新想法，每个人都会因互动而受惠。 这个是几美好的一幅图画。 懂得好好经营熟年的人，在这里准备为人生做一个美好的收尾和总结。临近熟年或者正是熟年的我们，准备好没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熟年历：属于新世代的熟年生涯规划手册》，作者肯·戴佩玉及丹尼尔·海德雷克，由大快文化出版。